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茫然仰首苍天，谁人多藏在背后？

公益主张时间。 我们长大离开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老爸老妈的青丝变白发，皱纹爬上了额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家人对你的关爱。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这个周末带上爱，带回家，回家。 认真清洁胡渣，你要花掉5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脂肪，需要1个小时。你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累积自己完美的形象，随手扔出的垃圾只用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诚邀你和我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 诸葛先生，我也这一战曹军有10万，咱们如何打呀？ 用火攻。 诸葛先生， 这回星野一战曹军可有50万呐，咱们如何打？ 用火攻。 诸葛先生，这回赤壁一战很重要，曹军可有80万大军。 用火攻。 魏公啊，这诸葛亮总是用火，咱们也得想个法子呀。 就是啊，太过分了，一点都不环保。 如果当时有了这个号码119，一切会改变吗？ 重视消防与安全，严防火灾与隐患，提醒大家关注消防，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的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回头，是谁最深爱你？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等雨停，多少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其实有的时候创业者会自省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流的公司跟普通的公司到底差在哪儿。那今天的老板说就给你一个详细的解释。曾经看到过一个业界专家的文章，说一流公司和普通公司的差别在于用人方法上。人们通常认为一流公司和普通公司最大的差别就是人才，但是一家调查机构在对于劳动生产率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发现，一流公司的顶尖人才的比例和其他的普通公司都是差不多的。事实上，真正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用人的方法。他们在工作当中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一流公司会有意地实行不平均主义，他们会把顶尖的人才安排在那些对公司业绩有巨大影响的位置上，因此一流公司当中大部分的关键业务职位，超过95%的都是由顶尖的人才所担当的。例如在一些科技公司，软件开发是公司制胜的关键，因此这个行业的一流公司呢，会确保这个位置上都是顶尖人才。那在其他的行业当中，品牌管理则更加重要，因此顶尖人才也通常会汇聚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其余的普通公司则是无意中实行了平均主义，换言之，这些公司呢会试图将他们的顶尖人才平均分配到各个职位当中，每7个员工就有一个顶尖人才，其余6个人都是普通员工，因此每个团队拥有相同数量的顶尖人才，没有一个职位会被视为比其他职位更重要。那这种平均主义的方法也许只是看起来公平了，甚至受到了赞赏，但其实它不能够创造出优异的业绩。过去经常会遇到有创业者提问，初创公司在招人方面，在吸纳人才方面非常的困难，到底怎么招人呢？其实通过对于岗位的理解去招最适合特质的人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也建议初创公司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雇佣优秀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也许会犯错，但是他们并不平庸，因为他们拥有好奇心，能够主动的学习新的事物、新的知识，甚至是新的技能。他们对于不确定性的事情呢，是保持乐观态度的，而且对于重要的事情也有属于自己新鲜的判断力。那么对于公司而言，这样新鲜血液的加入也一定能够碰撞出新的灵感。所以当你还在纠结自己的公司到底和一流公司差别在哪儿的时候，不妨去考量一下自己的用人方法是否正确。有的时候所谓的公平其实并不是公平的待遇。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塞维利亚春天依然缠绵，3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塞维利亚的黄昏一再上演，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却流放给时间。炽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一次次被回忆上演成经典，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也就无权留恋。海风轻轻拂面，有点咸， 的岁月静花开很浓艳，弗兰能够给他独奏伤感和弦，看不清有一杯春天依然缠绵，三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比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在维利亚的黄昏一再上演，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却流放给世界，炙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被回忆上演成经典，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也就无权留恋，重回我们牵手的咖啡店，默默看着身边相爱的脸，在维利亚黄昏迷人金色光线，模糊了你手中的誓言， 心的伤，泪。

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啊，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啊，多么痛的领悟，受苦。 最好的交往不是无时无刻在一起，而是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远也不近，不疏也不密。人与人之间其实像是相互取暖的刺猬，太近会彼此刺伤，太远又无法相互取暖。只有适度的距离才能更加和谐的相处，而合适的距离产生才是舒服和温暖的真谛。 天上人间

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痛，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1 2 3 969好歌推荐， 好歌推荐。 汉语的文法是博大精深的，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会重点讲解如何使用关联词，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不同的句子使用不同的关联词。正是因为有了更多的关联词，语言才变得更加有意义，一段话才会说得千回百转。而在一段爱情里，人们也爱用关联词。在一段恋情开始之前，有一个人会不断揣摩猜测对方的心思，如果他喜欢我，如果他不喜欢我，这如果二字似乎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孤单的在一片一片的撕掉玫瑰花瓣的样子。而在一段恋情结束之后，有些人又会对过往进行回忆，提出假设，假设他还深爱我，假设我们从未爱过。既然已成既然，何必再说何必，而假设也只是假设。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你是否能从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里找到属于你的回忆呢？听到的是高永熙的歌曲《假设》。 纪念那一段路我们一同走过，假设你曾经深爱我，假设你真心拥抱我，假设我们有那么多的快乐，你一定会不舍。假设我从未深爱过，就假设你没有来过这，假设这一切一切都是假的。 作为一个电台的音乐 DJ，高永熙做了很多音乐 DJ 想做但并不一定有机会去实现的事情，除了在话筒前为听众带来更多欢唱和欢乐的同时，他也不忘自己的音乐梦想和初心。对于高永熙来说，音乐不是梦想，而是一种生活存在。这张同名专辑《假设》，动静相宜，浪漫情歌加活力音乐，不同的风格陪伴听众不同的音乐时分。而高永熙也是远赴土耳其、新西兰等地进行拍摄，有奇特的外星地貌卡帕多奇亚，也有浪漫神秘的著名电影取景圣地新西兰的黑沙滩，用最美的风景搭配最好的音乐。我想对人生做出假设也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式，只有更多的假设才有更多的期待，而过去还是不要再去假设了吧。这里是969好歌推荐，我是亚威，一起来听到高永熙《假设》。 风静止了，连眼泪都干了，我们还在想念。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在现实中，有很多车主朋友都有过这种苦恼，有的车辆在行驶中噪音明显增加，有的车辆在操控上不再随心所欲，甚至还有的车辆在过颠簸路时出现各种异响。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车辆本身的设计制造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也与用车习惯有关。我们今天来说说停车。很多朋友喜欢骑马路牙子来停车，这种停车方式偶尔一两次还好，长久以往将造成车辆两侧的悬架高度不同。如果您碰巧经常将车辆半边停在马路牙子上，有空时不妨将车停在平地，将手指伸到前轮与轮眉间的缝隙中，你会发现左右两侧的缝隙差异很大，这是因为车辆左右侧悬架弹簧长期受力不均，直线行驶时也许并无太大影响，但在过弯等需要侧向支撑时会明显感到操控差异。除了常见的半侧车轮骑马路牙子之外，前后车轮骑马路牙子的停车方式也不可取。这样的停车方式，后轮悬架弹簧被拉开，车辆后部完全靠弹簧的张力来支撑，而在悬架结构中，弹簧并不起支撑作用，而是起到减少冲击力的缓冲作用。如果总是用弹簧支撑车身，必然会减少弹簧寿命，并影响整车的悬架性能。在雨雪中出行，我们总会感觉到有车的幸福，但殊不知那些夹杂着泥沙的冰雪雨水已经将橡胶件覆盖，如果没有及时清理，随着这些衬套的不断震动，那些附着在上面的泥沙变成了最终磨破衬套的元凶。除了会带来各种异响之外，还可以造成减震器漏油、打方向盘时异响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去 4S 店保养之余，不妨在举升机下看看底盘的情况，洗车的时候不妨让师傅们多冲一冲车底的泥沙，毕竟没人愿意开一辆松散的破车，对吧？ 这片海洋。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很多人压力大，活得痛苦的状态是来自于对自我设定的执着，对当下的状态有设定，就会有期待。幸福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感知的能力。如果你无法专注现在，做好每一件小事，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又如何能拥有感知当下幸福的能力呢？很多常态就会被这种期待无限放大，让人掉进了紧张与痛苦的泥沼。当你连当下都无法认真去接纳，又如何能够拥有好的生活呢？

969公益主张时间。 小李啊，以后这个纸啊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 我是一张纸，曾经我也是一棵树，经过20年成树，直径0.6米，高18米，经过采伐、蒸煮成浆、压榨烘干燥，再压光制成了卷儿，然后裁切包装好，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来到你的面前。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35亿吨纸张中，70%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 请双面打印，让节约双倍。自拍不好看，可以重来；密码输错了， 请再次输入你的密码， 可以重来；玩游戏挂了 ，One more time， 可以重来。但一旦感染艾滋病， 让我们共同认识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白萝卜酒后驾车被警察拦下，白萝卜却强词夺理。警察严肃道：“你看你，酒精过敏都成红萝卜了，还说没喝酒。”提醒您珍惜生命，切勿酒后驾车。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不知道你对迪士尼城堡有没有印象？那个在迪士尼动画片头出现的城堡，那个矗立在迪士尼乐园的城堡，没错，有人叫它爱丽丝城堡，有人叫它睡美人城堡。那不管叫什么，它都是源于一座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美丽城堡——新天鹅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众多的城堡，据说现在仍有14000多个。那在众多的城堡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慕尼黑以南富森的阿尔卑斯山麓的新天鹅城堡。新天鹅城堡的建立者是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这个国王无治世之才，却充满艺术气质。他的梦想是将城堡建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路德维希二世亲自参与设计这座城堡，城堡中拥有大量的德国天鹅雕塑。新天鹅堡的独特外形也激发了许多现代童话城堡的灵感。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和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睡美人城堡的灵感均来源于此。而新天鹅城堡的名字来源于中世纪关于天鹅骑士的传说。这座白色经常云山雾笼的建筑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新天鹅堡的对面就是国王童年的夏宫旧天鹅岩城堡。那高山平原大湖塑造了年轻国王浪漫和童话色彩的性格。在这座浅黄色的旧天鹅岩王宫内孕育对面浪漫童话的新殿。城堡中随处可见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细节，而所有门窗列柱回廊则呈现巴洛克风格。城堡内的装饰极其奢华，从天花板、灯饰、墙壁到日常用具，无一不是工匠精雕细琢之作。新天鹅堡，堡内到处装饰有天鹅的日常用品、壁画，就连自来水水龙头也装饰着天鹅的形状。堡内的生活用水方面，是在200公尺高的山谷中建造蓄水池，储存石缝中流出的清水，利用自然的力量水压，提供包括顶层在内全堡的用水。例如寝室内设有天鹅形状的送水装置，一转动水龙头便有清水自水龙头流出。从奥格斯堡到富森，光是坐火车一路的风景都会让你遐思神往。这宛如人间仙境的地方，藏有着有关魔法国王、骑士古老的民间传说，还有那无边原始的森林、柔嫩的山坡、无边的绿野上漫步成群的牛羊等等，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和无尽宽阔的大湖，这一路的风景也令你心驰神往。富森的新天鹅堡，满足一切在童话故事中的美丽传说。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想起了你 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